如果原力种子选择你们，我觉得是正常的。可我天生就胆小，不仅我爸我妈都胆小，种子选个胆小的主人有什么用吗？想不通啊。 我也是这么认为，长辈们根本没有必要欺骗咱们。 我才不管那么多呢，长老把我们留下就证明我们是与众不同的，即使没有原力种子的帮助，我也会加强练习，我一定会变得更加强大的。 龙啸看着大家，抬起了粗大的上肢显示着力量，脸上露出骄傲的表情。 这一点上啊，我同意龙啸。 鱼也抬起右手手掌，和龙啸默契地相互击掌。听完小昭和龙啸的话，大家刚才的疑虑顿时烟消云散了。他们一路说笑着向河边跑去，身后的村子越来越远。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魔幻连载故事《拓荒少年》，制作北京人民广播电台节目制作中心声音工坊。 大家好啊，欢迎来到新的一期的声音工坊，我是录音师早林。昨天啊，我们是天马行空，从过年聊到了老北京的七路公共汽车，又聊到了鲁迅先生，一个集文学家、思想家、革命家于一身的伟大的人。胡须很打眼，好像浓墨写的立体的一字，这句话我想咱们都很熟了吧。今天来到我们声音工坊节目的小朋友也是一位长着立体一字的，但不是胡须啊，是眉毛，一个有着浓密眉毛的小伙子啊。他的名字叫玉剑，没错，这个姓儿也非常少见。我们来听听他给我们讲一个什么样的故事呢？ 大家好，我来自于五路通小学二年级一班，我八岁了。我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故事是《王二小放牛郎》。牛儿还在山坡吃草，放牛的却不知道哪儿去了，不知道他们丢了牛。那放牛的孩子王二小，9月16那天早上，敌人像一条山沟扫荡，山沟里掩护着后方机关，还掩护着几千老乡。正在那十分危急的时候，敌人快要走到山口，昏头昏脑的迷失了方向，抓住了二小，要他带路。二小他顺从地走在前面，把敌人带进了我们的埋伏圈，四下里乒乒乓乓响起了枪炮，敌人才知道受了骗。敌人把二小挑在枪尖，摔死在大石头的上面。我们那13岁的王二小，可怜他死得这样惨，干部和老乡得到了安全，他就睡在冰冷的山间，他的脸上含着微笑，他的血染红了蓝的天。秋风吹过了每一个村庄，把这个动人的故事传扬，每一个村庄都含着眼泪歌唱着二小放牛郎。谢谢大家。 歌唱二小放牛郎，一个小英雄的故事。我们呀，都要向英雄学习，不管是成年人还是小孩子，小孩子可能能做出的英雄的事儿啊，有时候比大人还多呢。您看这王二小啊，还有我们都太熟悉的那个小英雄雨来，还有闪闪红星里的潘冬子，还有小兵张嘎，这都是离咱近的。您往远了说吧，这相声八扇屏里有一篇啊，专门说的就是小孩子，